鼎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22:020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1号周五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哎，今天的第一首歌不是林宥嘉，我放完了第一首歌，他也不会出现，说明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是的，因为中秋假期就要到了。我们的嘉宾们也有他们生活的一些安排，所以让我独自陪伴你吧。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的寂寥，我以为伤心想你。

这个外地，在你的破折号后面一定有属于心中的那座城市。放假了，自然就会有朋友，异地恋的朋友大概就会去到所爱人他在的城市中。当然这期间呢也会有一些哈，因为远距离造成的彼此不了解或者说误解，也许见面呢就真的可以化解这一切了。22:11，今天晚上是我独自陪伴大家，所以呢也将和以往的男左女右有点不一样，大家也是放假的心情。木星 PS， 你的这一条小纸条真的让我觉得好像在2014年左右吧。他说，丽，我刚买了你的书，等我看完了我要来分享读后感，我可是男左女右的1547红哦。木心 PS， 我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会晚一些，但是只要到来了，那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2014年12月发表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大概也应该是绝版的，我应该没有勇气再写第二本了，因为写书的过程确实很辛苦，再加之做广播的第12年写的那本书，现在也只是第16年，我想4年的积累还不够，也许等到有一天我告别话筒，可能在家里颐养天年的时候，没准会动笔写一写，到那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看了。不过谢谢你买了这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一本4年多了还没有卖光，也没有加版，但是还在有的书。今天晚上我每念出的一条留言，我都会为你带去一首歌，这大概就是中秋特别版，我们彼此因为这份相守，因为此刻的在一起的缘分，送你这首小小。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再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笑，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 守的永恒。 如果你已经开始看这本书的话，大概会知道有一篇文章也和这首歌有关。这本书里其实他所讲到的应该就是一个广播人啊，从业了12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有在广播以外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内心的波涛汹涌啊，跌宕起伏啊。我有时候也会偶尔翻起这本4年前的书，有一些遗憾，觉得写得不够好，但是整体来说，对于第一次出版一本书的我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满意的。至少封面还有整个的印刷以及出版社都庆幸当时自己坚持住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好的话呢，也请心里面默默地说，他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好吧，这一句话呢，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可以给我最好的一个心理上的支撑。我的书写的可能不够好，但是我的节目也许会让你得到一些开心舒心，这样就够了。今天晚上既然是一个人，在第二时段会和你分享暖文章，而剩下的3个时段里，我们将会在放假之前聊聊天，听听歌。今天有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以往男左女右大概都是叶谦唱出一些很怪异的生日歌哈，但是既然今天属于一个特别的夜晚，小水晶的小屋祝你生日快乐，也将送出男左女右万年不变的经典生日歌，来自我个人非常欣赏的歌手苏醒。谢谢你陪我一起过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夜泛泪光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嘎啦乐队，也就是你们曾经知道的追梦赤子心的嘎啦乐队，他们带来的你。希望你在这里听到的歌曲都能够突然之间触动到你，让你知道自己其实内心里还是有无尽的力量，它需要被激活。没有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傻大胆的，也许都是在不断的试探，不断的让自己与这个世界碰撞的过程当中，渐渐知道了我可以做到哪一步。我总记得有一个我看过的一个比喻，尽管我并没有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恰当的。他说其实勇敢是什么，勇敢就是像你学游泳一样，你总是在游泳池边上用你的脚不停地试探着这水有多深，我下去之后我会不会被呛到，哎呀怎么办呢，我的这个浮力够不够啊，你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但是如果旁边有个人不小心把你给推了进去，然后你就是为了生存就会扑腾扑腾地往上，渐渐的你会发现其实水没有那么深，你自己的力量已经战胜了那种恐惧。我想勇气就是战胜恐惧的过程吧，虽然我至今也不会游泳，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恰当的。有时候不如放手一搏，也不如就跳下去，因为游泳池嘛，它一定是有它非常安全的一个深度，不是说汪洋大海，不是你真的见不到底的地方。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和很多很多可能刚刚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人生的某个阶段开始胆怯，你怕你只能吓到自己，这件事情不会被你吓到。好吧，来听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或许也会对你增加勇气过好自己的生活有所帮助。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当你感到累了，请记住这几点。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生活对于任何人都是熬不住就出局，熬得住就出众。也许每个人在遇到挫折时都会有莫名的困惑，面对事情无能为力时也会有莫名的失落。生活中尽量没有太多的称心如意，尽管没有太多的称心如意，很多事情都没能按照你的想法那样发展下去。放弃或许很舒服，可最后痛苦的是你的下半辈子。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却向来都很骨感。虽然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努力的人一定不会太差。没有谁的心态天生就是坚强的，只不过找到了释放压力的方法而已。当你累的时候，请记住这几点。一，减少与人攀比而带来的压力。当今越发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给人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使一些人的心态浮躁得宛若煮汤，身上或多或少都充斥着燥气。看着身边的人都在追求高品质更完美的生活，为了能够不输对方，整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仿佛生活越忙碌心里就会越踏实。人之所以会感到因压力带来的心累，在于攀比的太多，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不要看到别人过得幸福，自己就会有种失落和压抑感。其实你只看到了别人的表面现象，或许他过得还不如你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适当的攀比会让你上进，过分的攀比却让你迷失。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不完美其实才是一种美。任何人心中都有些自己才能理解的东西，千万莫用他人的繁华模糊了心灵的追逐。盲目的攀比不会带来快乐，我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走属于自己的道路。相信人生总是越努力越幸运。第二点，放慢脚步再蓄势待发。在这个时代里，很多人奉承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部分人为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感觉很疲惫，有时感到很迷茫，有时甚至忘了自己为什么奔跑，但还是在咬牙坚持，始终不言放弃。因为所有人都在路上狂奔，谁也不甘落后，谁都想最先抵达梦想的山巅。殊不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有人是从头冲到尾的。有时放慢脚步不是停止不前，而是蓄势待发，是为了有更充足的力气奔向终点。王小波曾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所以当你累了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试试这样做，给自己做一顿美味大餐，找一个闲暇的周末布置自己的房间，也给自己换一个心情，放点轻音乐，好好洗个澡，早睡早起，第二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有条件者可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琐事和生活中的烦恼，释放你的压力，用旅途中的快乐让自己满血复活。梦想需要实现，但更需要一步一步前行。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当你累的时候要适当放轻松休息，然后再整装待发。第三点，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在于再坚持一会儿。曾在网上读过这样一段话，通往成功的道路恰恰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简单一句道出了努力的真实意义，过程虽然很累，坚持也不一定给我们带来成功，但至少我们知道放弃了就永远到达不了终点。我们总是羡慕他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但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多少艰难的时刻，我们无从得知。当我们感觉身心俱疲的时候，你更应该为自己加油打气，因为这恰恰说明我们正往上攀爬，距离成功越来越近了。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声我好累啊，但不要轻易在心里承认说我不行。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因为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想要享受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与欢乐，你只有承受了这种困难，你才会因这些而收获另一种心境。别人所无法看到的美景，翻山越岭你才能独领风骚，两者相辅相成。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生活对于任何人而言不过就是熬不住就出局，熬得住就出众，不怕你努力，就怕你放弃。无论你曾经遇到或是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请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当初以为撑不过去的事情

记忆。 不知道有多少真性情的男左女右听到这首歌会忍不住和他一起唱。如果你刚好吻合黄小琥歌里面所唱到的，真的是在周末的沙发上倒了一杯红酒啊，给自己一些小酌怡情的空间和时间，那我觉得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有的人他已经活出了自己，能够把平常的日子也过成节日，所以当节日到来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吧，只不过是身边的人放假了，你可以见到更多身边的人了。我希望男左女右的听友们，不管是听了多少年的，还是真的是听满十一年之久的，我们都可以在一起的这些年当中一点一点的开始活成了自己最希望的样子。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54，今天晚上没有默默，默默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说过了，他会到10月中旬的时刻才会回到北京音乐广播。其实会有很多朋友把这个中秋加上国庆的假期，中间又加上年假，将会豪华休很久。而我这个假期包括11都会留在北京，所以我更多的会选择直播吧，因为我白天可以陪家人，晚上直播也不会有太多影响。其实以往每当我录播的时刻大概都是离开北京或者是休假到了远方，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可以和广播暂时的分开，但只要在北京的话，我还是很想在直播的感觉里陪伴着你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就这样，第二时段要听最后一首歌啦。 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最难忘，我觉得应该不是最好看的。英俊美丽的脸是一种消耗品，就算在记忆里，它也在不断的磨损，而且总会有更好看的脸去替代。就算生活里没有朋友，追星了解一下，也不是最有钱的。大部分人的物欲，我觉得是一种像抛物线似的，它会在一个阶段后持续走低，你会慢慢有点佛系，在一个范围内无欲无求，觉得什么名牌品牌，今天吃顿肉就挺好的。大抵温柔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被人好好的温柔的对待过，你再也无法忘记那种被尊重的相濡以沫的感觉。五月南方的天，破破烂烂的旅店，爱人睡在迷迷糊糊，在身后抱你，有空调26度，呼吸吹到脖子上，你睁着眼睛，世界暂停，你整颗心运行，什么事儿他都说没事儿，什么锅他都说我的。世界粗鲁，不讲道理，社交复杂，你头很痛，有个温柔的人把他的温柔给你，足以抵御世间一切恶意。又或者你已经足够强大，你就是那个温柔的人。九月天的北京真的是很美丽的北京，所以也看到了有听友说打算明天出去郊游，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天。 梦如山水间，花是一片天，是你不变的爱恋，我舍不得闭上眼， 舍不得闭上眼，每一转眼间柔情似水仙，一见钟情最难言，情定在秋天，梦幻中缠绵，千里共婵娟，望着枫叶飘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唱歌的张震岳，和叶谦一样大的张震岳，1974年的张震岳，此时此刻还真的是应该抱着他的小宝宝。他做爸爸啦，所以有些事情呢，也许不是非要去着急，非要刻意的去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生命有它的脚本，生活也会有它的节奏，在什么时候注定会就让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你放平心态等待就好了。老情歌重温一下， 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 吕方的歌曲之后，我们听到了梁静茹的情歌。放假的夜里呢，就多感受一些歌曲，尤其是情歌。

持续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本市仍维持晴朗天气，风力有所减小，但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明天早晨空气清新，有利于晨练等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温差较大，外出最好添加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陪伴大家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是我独自陪伴，而且呢我特别想说，刚刚的那段片花是我们在2007年在地球上发出第一声的时候就和大家见面的片花，所以这个片花已经有11年之久了。老朋友都知道这是叶谦和他的老婆共同演唱的，新朋友呢就给你做一下链接了。我刚才脑子突然之间说晚上9点，是因为我是从晚上9点就来到直播间，然后有一档节目叫爱得更久点的电台点歌节目，所以我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是点歌节目。今天晚上呢，因为也是我们将迎来中秋的假期，所以听广播的人大概没那么多，我会更多满足此刻在听节目的人，你们想听到的歌曲。 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烈，窗外是

这首歌呢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云烟成雨》，而在此之前那首歌是每到秋天都愿意和大家分享的，来自陶喆的《寂寞的季节》。已经到了第四时段了，将会与你多分享一些音乐。可能是因为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也或者说中秋佳节的到来，真的让很多朋友有一种要回自己的出发地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点。那男左女右好像也曾经是你待过的一个地点吧，所以呢我遇到了很多以前听但是很久没听，如今回来原来我们还在的听友。莱贝拉夫，他注意第一次听男左女右是在高中的时候，现在他研究生都毕业参加工作了。他说我长大了，男左女右还是那个男左女右，真好。如果不加真好两个字的话，我真的以为你想说我长大了，我已经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还有我的选择。可是男左女右为什么还是男左女右呢？其实我总在想，广播之所以有它持续的稳定的陪伴感，大概就因为不管时代再怎么改变，不管这一天生活中如何的纷繁复杂，在广播的世界当中，在声音的听觉世界里，我们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往往是从始至终都很简单本真，并没有受到外界有更多影响的东西，也像音乐本身，虽然说类型很多，可是到了夜里，我们还是希望听到那些真正能走到我们内心里的歌。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位奔五路上明天要过生日的听友，如今的我们最好的祝福大概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吧，岁月静好。我是那思佳，生日快乐。 均匀呼吸，难这空气，难这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出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长，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清晨

王若琳的一首歌曲一生守候，真是听的人如痴如醉，也带我们走到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每当独自陪伴你的时候，就会放出这一首2011年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7年过去了，但愿它响起的那一刻你依然觉得动听。感谢收听这一周的男左女右，明天后天我也放假，周一晚上10点继续直播的男左女右，晚安。 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你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